你火得了吗你？再说了，那位爷爷也不对呀，啊，我算他不灵，那你也没法跟皇上交差呀，啊，我都说了，我这卦不灵不灵，这不来不就完了吗？你这死气白咧的催着我来，催催催，我来了，那你火得了吗？ 哎呦喂，哎呦喂， 谁呀？谁在外头呢？哟，是公公您呐，我这刚才听广播呢，没看见，没看见， 是小的得罪，小的得罪，万仙饶命，万仙饶命， 哎呦，饶饶命，饶什么呀饶？您甭跪着了，甭跪着了，起来说话吧，怎么了这是？ 您算的简直是太准了 啊！ 您来了，我就指定活不了了。 是啊。 我跟你说句实话，那珠子它就是我偷的。我跟你说句实话，那珠子它就是我偷的。您得饶我一命，您得饶我一命。 啊，他这是啊，我就知道是你偷的，我这不等着你来自首来了吗？咱们的政策你知道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我不但知道是你偷的， 您算的最灵了，您是伟大的算命先生，您继承了上下五千年算命先生的光荣传统，什么诸葛亮啊、袁天罡啊、刘伯温啊，在这一刻都灵魂附体了。那您算出来，我把珠子藏哪儿了？ 藏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得坦白呀、啊、我说出来那就不算你坦白了，你现在你得自己说，说出来才能宽大处理呢，是不是？那你要非让我说也行，不是现在说，我明儿个可得跟皇上说去。 你别介啊，您可千万别跟皇上说。我说还不行吗？ 这就对了、 啊、那珠子他呀 啊， 他我就把他给藏在了， 藏哪儿了？ 他我就把他给藏在了， 藏哪儿了？ 御花园的芭蕉树底下了。 嗯，御花园芭蕉树底下，御花园的芭蕉树底下，哎，御花园芭蕉树下边，哎， 不对吧？您这 嗯， 您这是现背呀、啊？ 那跟一模一样，不就是那御花园那榴莲芭蕉树底下吗？ 您肯定是算得准是吧？那明儿见了皇上，您可不能说是我偷的啊。 嗯， 这是1000两啊、哦、这是1000两银票 啊， 算我孝敬您的，您收着。 那这归我了。哎呀，好吧好吧好吧，明儿个给皇上算的时候我替您瞒着点就是啊。您回去吧，回去吧。 就这个 哎呦我的妈呀，幸亏我老黄这心里过硬，反应神速，差点我都露了馅儿。这珠子真是他偷的，1000两银子，发财了发财了，明天皇上再忽悠这么一通，这事儿我干就成了。 各位您别说啊，我都替这黄蛤蟆黄半仙啊捏着一把汗。不过人家黄半仙的戏可真是不错，一看就学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，误打误撞从这崔英的嘴里套出了实情，又得了一大笔银子。黄半仙儿那叫一个得意啊，就等第二天进宫忽悠一通之后回家呢。不过这皇宫好进呐，可没那么好出。 嘿呦，镇得住啊！ 启禀万岁，奴才崔英听主子的话，把京城第一神算黄先生给您请来了。 好，我又改了京城第一神算了我。

李大嫂由小叶演播，小罗由徐超演播，大臣甲由夏明演播，大臣乙由周准演播，大臣丙由孙涛演播。 报捷趣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